花深处， 说百花的深处住着老情人，共着酒和 爱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，万爱的北京我留下许多情，八九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， 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， 伤心的魂，万爱的北京我留下许多情，不敢在午夜问路，怕走到了地安门， 我的安门 阳门外，没有人不懂真情，万爱你北京你会留下许多情，不要在午夜问路，怕触动了伤心的魂。 Bye.

思念，只能思念，用思念填充没有你的夜。寂寞冲破了底线，在心中盘旋，你看不见，任由心痛在蔓延，怎么勇敢去跨越？跨越。就是能安定的感觉，怕真心出了界， 我说你才明白， 我已经走不开， 幸福的门没离开， 别只给你的爱却不给我未来，我用什么等待？ 电话给我，出去就别回来，我怕。

光芒震动雨花声声歇。

怕我伤悲，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，谁 么时候流眼泪？有人问我是与非呀、啊，说是与非、啊，可是谁又都能关心谁？关心谁？ 近的未来，天真我花盛开，我们该期待进化中的新世界存在。你是最远的苍老，不惧所有黑暗，你掌控叛乱，万物碎化，闪耀这时代，再定义下个时代。是倒影，宇宙是面冷静，我更要眼神反映各种华丽，一时的小决心，永恒的不确定，每朵花要遇见绝版的美丽，携手前进，爱我是一岁兵，红妆变形也要动身风景，对齐接近，是画你我的身影，我才最近的未来。心窗

心最透明，不愿你为我担心，让你一次看清我思念的水平。 着，你却用离开烫下句点，只能说我认了你的不安，赢得你信任，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。